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居住和生活在北京的人会感觉到北京一年四季花市繁多，可以这样说啊，在每一个季节您都能够看到鲜艳的花朵，怒放的海棠和玉兰，还有郊外成片成片的各色野花，还有山上的梅花、梨花、桃花，都是挡不住的风景，也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季季花不同，却开出不变的花期；年年花相似，却赏出不同的心情。这是开讲节目呀，在最近呢安排了各种的盘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北京的四季花市，来说一说啊这些鲜艳的花朵。春节假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花市盘点当中，我们不仅要说一说一年四季啊各种花卉的盛开的时间以及不同的特色以外啊，还特别带来了一份一二月份的观花指南。今天啊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植物学家，他就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的创始人，还是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的理事，以及科学松鼠会的成员，他还担任着很多的社会职务。史军博士你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史军博士，咱们今天这个盘点特别漂亮美丽鲜艳夺目。 没错， 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一年四季的北京都能看到什么样的鲜艳的啊漂亮的花朵。我们刚才说的这花朵应该讲是顺应着一年四季开的，因为现在的这科学技术很发达，其实咱想要什么时候开花可能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办得到，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关于花期调控的事情一直是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包括很多的农业相关的工作人员都一直在努力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在原来的话，你说在大冬天的时候给亲朋好友送一盆牡丹，哇，那是一个相当震撼的事情，是吧？但是到今天为止，冬天或者说在春节附近有牡丹绽放，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哎，不仅仅是有牡丹绽放，你看大花蕙兰在这个时候每年一二月份的时候也是开的最鲜艳的时候，蝴蝶兰还有一些南方的花卉。我就曾经啊在北京的冬天买过含苞欲放的，你猜是什么？山茶花。 啊，对对对对，实际上啊这个我们对于一些花期的控制啊有越来越精准的这样的一些手法手段，这些对我们来说或者是对于园艺工作者来说越来越不是个事儿了。但是呢要想真正的欣赏这些花卉的美，我是觉得啊我们还是应该去自然界里面，去他们真正的顺应他们生物钟的那个开放时间去欣赏，这样的话你能看到的是他们最漂亮的那一面。 所以啊今天史军博士就带领我们大家走进大自然，去欣赏那些自然当中的美景。但是呢也有一点点小小的例外，大家会在节目的结尾听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好，史军博士，既然说到了一年四季啊在自然界当中的那些呈现的美丽的花朵，那么首先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什么样的花卉啊会带给大家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好的，我们来盘点一下啊。先来捋一下在北京各大公园包括周边的山上我们一年四季主要是去看什么。首先一月份我们去看什么呢？去北京植物园看兰花。 对对对。 每年北京植物园的这个大温室啊叫万生苑，这个大温池里面都会举办兰展。这兰展恰恰好是跟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春节 基本上是重合的、 嗯、 或者说就是春节期间来办的这样子一个蓝展，就是大家有空的话啊，在一家人这个欢聚完了以后，不妨去那儿看一看，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的新奇的兰花在那儿展出啊、 嗯、 国兰啊洋兰啊都会有。然后接着呢到二月份的时候，嗯，北京的天气逐渐就开始变暖了。 对对。 那这个时候什么花最先开呢？腊梅。 很多的北京的郊区都有看腊梅的景点、啊。 没错没错啊、嗯、包括北京植物园里面也有很多的区域啊、 嗯、 种集中栽了很多不同品种的腊梅啊，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去看的啊、 嗯、 那再往后到了三月份。三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气就更暖和了，那这个时候的主角就变成了玉兰还有梅花。 玉兰三月份开的，其实那时候北京还挺冷的呢。玉兰开的时候啊，真的是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满树我们看到啊，叶子还没有，但是硕大的兰花已经开了。 没错没错啊、嗯、玉兰花是花开的时候非常漂亮啊，特别是在北京栽种的几种玉兰，包括说玉兰、紫玉兰和这二乔玉兰、 嗯， 他们都是有这种先花后叶的这种特征、 嗯、 就是先开花后长叶子啊，那经常看到一束的这个白色的像鸽子一样的这种花啊，一点都不输于拱桐的美丽 啊， 这个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啊。包括梅花，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说北京也有梅花？ 对呀、啊， 不是都是去南京看梅花吗？是吧？ 史军博士，您说到了北京看梅花的时候，想、嗯、这腊梅都开完了，怎么又来一梅花？难道腊梅开两次吗？ 这个梅花其实在我们北京确实有的看啊，在哪儿看？也是在北京植物园看。 嗯， 北京植物园有一专门的梅园， 哦、 那梅园经过了过去的近30年的建设啊。越来越好了，收集的梅花种类越来越多，然后梅花的这个开放的这种数量也越来越多，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耐寒的种类在这里都能看到，像一些杏梅类的呀、绿枝梅类的啊，这些特殊的种类在这里都能看到。 嗯 啊，那当然了，你不像说我们在南京这个梅花山或者南京中山植物园能看到那么多啊，但是在北京这个冬日这么严寒的地方，你能欣赏到梅花，我觉得也挺有情趣的，是吧？ 其实啊，在三月份的时候，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啊，特别鲜艳吸引人的，因为玉兰是一束一束的，特别吸引人。 嗯、 还有黄色的迎春花，是不是就是连翘？ 嗯、迎春花，嗯，刚才刘莎提到的这两个东西啊。 嗯， 是连翘迎春，这是两个东西。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把它都统称为迎春了。那因为迎春是我们看春天的一大堆一大堆那种小黄花， 黄颜色的， 对，都认为它是迎春。其实，种类非常多啊。其中这个迎春和连翘就是两种啊。那我们在一会儿之后节目里面会慢慢跟大家解释。 哎，现在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四月份了。 啊、对，四月份还有什么呢？四月份毫无疑问，玉渊潭看樱花啊。 嗯， 这个是一定要去的啊。 现在不仅仅是玉渊潭能看樱花，看樱花的地方在北京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但是玉渊潭的樱花真的值得一看啊！但是千万不要周末去看，给大家一个忠告。对， 不过我觉得大家周末可以去看的什么？现在呀、啊，这个海棠花已经作为北京的一种绿化的开花的啊， 嗯 啊，平常当然你可能看叶子，但是它是一种主要的开花的这样的绿化树，在很多的小区啊，甚至在街道啊，都有海棠的栽种。 没错，没错。 其实那种淡淡的粉颜色也真的特别吸引人。 对对对，作为这个樱花的表兄弟嘛，海棠。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花植物啊。那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海棠误认为樱花啊，这是不一样的啊。那也还是卖个关子，你怎么区别海棠和樱花？一会儿再说。我们接着往下啊，再往下捋，那就到五月份了。五月份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暖和了啊。在过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们去看什么呢？可以去，又去植物园了。为什么总是植物园是吧？你看植物不去植物园去哪儿呢？又是去植物园看什么呢？看牡丹。 我觉得这个牡丹呢、啊、真的是不用仅仅去植物园。牡丹呢是很多的北京的这些园林的一个主要的绿化的花卉。 对。 所以去很多的地方都能看到特别多的漂亮的牡丹。 能看到我说几个地儿吧，也能看到牡丹。像这个 月坛呢、啊、地坛呢、啊 嗯、 还有这个景山呢、啊、都有很多栽种的牡丹，但是就品种收集的完整度而言，毫无疑问还是植物园，就包括我们这个中国科学院的北京植物园，就是在很多花友的圈子里面被称为南植的这个地方啊、嗯、就是也有很多值得去一看的这个品种。 在北京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要说在自然界里面看开花的植物啊，四五月份应该是最多的。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四月份可以看海棠啊、樱花呀、啊、然后五月份我们刚才说到了可以看牡丹。那除此以外啊，五月份比较典型的自然界的花卉还有什么呢？ 还有丁香。 丁香啊、嗯 哦、对，丁香是一个北京也非常有代表性的观赏的花卉啊、 嗯、 丁香，这个丁香不是我们炖肉那个丁香啊，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千万别说哎呦听着这个丁香北京多，得我薅一点那个丁香回来炖肉去，那这不行啊，这不是一东西啊。 我小小的透露一下，史军博士啊被大家在不论是业内还是业外都称作是最会吃的最喜爱美食的植物学家，所以讲到这丁香的时候是开花的那丁香，不是我们炖肉的那丁香。 对对对， 说到了四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漂亮的花卉啊，现在啊随着郁金香在中国的种植啊越来越普遍、嗯、其实北京的郁金香种的越来越多，四五月份其实也有好多地方可以看郁金香。 对对对、嗯、那郁金香有两个地方推荐大家去看，一个就是还是北京植物园那北京植物园它的郁金香的栽种的品种和面积都是非常大的啊、 嗯、 那在北京的各大公园里面算是可以说是最大的啊、 嗯、 特别还有很多特别的品种、 哎、 包括我们那个彭妈妈之前去接收的这个荷兰赠送的这个国礼也种在那里、这个是值得一看。还有呢去哪儿看呢，鲜花港，顺义的鲜花港也是值得一看啊、 哦、 但是面积比较大，整齐划一，但是种类嘛就略略少点，如果说大家愿意去拍那种哇背后一大片花海的、哦、 花海的 可以去这个地方 啊、哦、刚才呢史军博士说的都是背后一拍能拍成花海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嗯、北京市的龙潭湖公园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公园、 嗯、 但是呢因为随着最近几年啊这种郁金香的花卉的引进啊，在这样的一些小型的公园里面、啊、它虽然不是花海，但是一片一片也是非常大的那种漂亮的郁金香，而且还组成了不同的花卉的图案，也是挺好看的，很多公园都有、 嗯、 刚才呀、啊、说到的这花海，不论是植物园也好还是鲜花港，如果赶上四五月份大家去那儿的话，保证人山人海，我给您推荐的都是离您家门口不远的然后您能拍到漂亮的美景的这样的一些景色。在北京的春风当中啊，和漂亮的花卉相伴，不论是漫游在其中还是说拍上一两张漂亮的照片啊，真的都是让人心旷神怡的一件事情。 没错， 现在天已经越来越热了，一进入到六月份、嗯、其实北京就已经比较热了，那个时候我们看什么花呢？ 六月份开始的话月季开始登场了、 嗯、 夏天的花或者说初夏的花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最漂亮的当属月季了，月季也是我们北京市的市花。 对 那这个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春夏之初的话会看到好多好多不同品种的这个月季的绽放啊，那至于说这个赏月季的地方那可就多了去了，我们北京的好多这个主要的交通干道上面其实就种着非常非常多的月季， 大家去看一看、嗯、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的两边还有中间，你会看到一面墙一面墙的盛开的月季的花墙。 没错没错啊、嗯、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兄弟姐妹蔷薇还有真正的玫瑰 六月份的这个月季啊、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月季在六月份开放的是最茂盛啊、 嗯、 最漂亮的时间段、嗯、其实为什么月季是北京市的市花，也是因为它的花期特别长。 对对对， 从六月份基本上延续到十月份 甚至到十一月份也还有开。 对对对，它的花期非常长，也让北京的夏天啊还有秋天因为它更加的美丽。 没错、 嗯、刚才说到的是六月，其实到七月份的时候我想我不说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对，七月份就得看水里面的花了啊，因为这个时候 种在土里的花儿，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开过了，全都长绿叶子了啊。那这个时候看什么呢？就是去看荷花了。 对， 嗯， 不仅能看花还能吃 啊。对， 莲藕 啊，莲藕啊。那这个时候的莲藕还瘦点儿。那我们在七月份吃的藕都是脆的啊。你这个七月份你挖出来藕，你说我想炖一个莲藕排骨煲，这个炖不出来。没那么糯啊，这你再炖它都是脆的，这不好吃。那这个时候是赏花的时候，是吧？ 嗯， 这个时候你叫个这个荷叶叫花鸡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正当时。 好，下面啊，咱们已经到了八月了。 嗯， 史军博士在做节目之前跟我说到了，说八月份这个花比较特殊。 嗯， 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会详细的讲，我们来听一听啊，八月份看什么样特殊的花？ 对，叫金莲花。 我见过吗？ 他的照片应该见过，因为这个花的照片， 嗯， 我印象中有一段时间经常出现在我们地铁的那个大的广告栏里面， 哦， 啊，曾经是有一段时间是摆在那儿的啊，肯定是见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叫什么啊。虽然它很漂亮啊，它叫金莲花，但是它不是莲花，跟莲花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它是长在山上的，实际上是跟我们所说的铁线莲啊、白头翁啊，这些是一大家子，都是毛茛科啊。包括说我们最近时兴的这个花店里经常会卖的一种叫花毛茛的这样的植物的亲兄弟或者说表兄弟，是这样一个关系。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花它长什么样啊，这个花它就是，您见过荷花吧，你也见过菊花吧，就是呢把荷花放在底下，把菊花镶嵌在上面，然后是黄颜色的这样一种花。 对对对， 非常漂亮，非常的耀眼。 没错。 如果史军博士啊不说的话，我还真忘了，其实有好多这样的图片，因为它特别好看。 对。 但是在北京能看到金莲花吗？ 能是在我们北京的去哪儿看呢，通常是去灵山，就是门头沟啊，再往西，去灵山这个地方。我们的叫京西第一高峰嘛， 嗯， 是吧？去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金莲花在八月份，八月中吧， 嗯， 这个时候绽放啊，可以去这儿看。 好， 嗯， 到了九月的时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但是花虽然熟悉，在北京看起来挺难的。还记得有一首歌叫《八月桂花香》吗？那八月桂花香，人说的是农历，我们给换算到公历的时候就是九月了。 对对 对, 对, 对， 九月北京在哪儿桂花香？ 温室里面，又是温室里面啊。那我们在北京看桂花的话，在露天栽培的很少啊，但是有一些我们的市属公园里面。可能会在九月份的时候放一些盆栽的在外面，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它正好是开花的时候，能大家能闻到花香，但是到了夏霜以后，他们还是会把这个盆栽的桂花再挪回到温室里面去的。 哎，其实我倒是觉得在九月份的时候，您要是想欣赏桂花，您可以抬头望月。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每年大家在过这样的一个传统佳节的时候，在您吃月饼的时候，那么在您和家人团聚的时候，其实如果您抬头凝望啊那轮满月，您会能够闻到那里面飘来淡淡的桂花香气的。 对，也可以吃个桂花芝麻馅儿的月饼。 好，到了十月啊，十月其实是北京看菊花的这样一个季节，不论是十一期间的这个花坛的百花也好呀，还是很多公园都有菊展。 那没错没错啊，菊花展是北京在秋季的最重要的一个花卉的展啊，那各大公园都会有这种菊花展啊，包括说像景山的这种菊花展啊，像植物园的菊花展啊，都是值得去一看的啊，特别是在菊花展的时候，经常又跟这个我们的重阳节啊碰在一起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一个是登高望远嘛，一个就是去赏赏菊啊，这也是挺惬意的一件事儿。 哎，我们的盘点大家注意啊，我们现在就说到十月了，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史军博士说了，现在不说，到结尾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福利发给大家。 好。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 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年四季在北京都能看到哪些漂亮的花卉，按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顺序开花的介绍为主，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例外。刚才说到的一月份的兰花的花卉的情况，谈到兰花，大家避不开的就是国兰和洋兰。 对，国兰和洋兰是完全不同的两派，审美情趣完全不同。 对 啊，国兰是写意的，这个洋兰是写实的啊。 或者说吧，国兰呢，我们不仅是看花，我们也看叶子。但洋兰呢，以蝴蝶兰为代表的那些洋兰呢，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它硕大的这个花朵，甚至它有的花就一大长排、一大穗，叶子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对，没错。先说一下我们所谓的国兰是什么东西吧。四大国兰里面就是春兰、剑兰、墨兰、蕙兰。这是四大国兰， 嗯 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的这样的花卉啊，特点就是这叶子啊特别像韭菜， 嗯 啊，说韭菜有点过分了啊，但是都是这种条形的叶子， 对，细长型的， 细长型的叶子啊，那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兰花里面喜欢的这种种类。那洋兰呢，就是以蝴蝶兰呢、卡特兰呢，包括最近新兴的大花蕙兰啊为代表的这样子一些种类，它们的特点就是花朵很大，然后颜色很鲜艳，各种耀眼的颜色都有啊，就是跟国兰那种素雅的颜色完全不一样啊。 对对， 国家国兰里面什么样的颜色最贵呢，就是像那种纯白的、粉红的啊，这个纯绿的啊，这种颜色比较贵。那相反呢，那个洋兰里面就是大红大紫，可以用这种词来形容啊，还有鹅黄色的啊，这样子一些非常亮丽的颜色。那在一月份的时候啊，或者说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就是在春节附近的时候，大家去北京植物园的这个温室里面，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兰花。主要还是以洋兰为主啊，因为这个国兰的话有一些啊，国兰的话它还是比较喜欢一些冷凉的这种状态，在温室里面，就是说我们那个热带温室里面不大容易待下去，它不太喜欢那么特别热的地方啊，特别是在花期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兰展的时候，通常看到的都是像蝴蝶兰呐、卡特兰呐。还有兜兰啊，这样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兰花的种类啊，主要是以洋兰为主啊。但是怎么说呢，虽然国兰不多，但是洋兰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可以仔细去看一些品种。 哎，而且刚才呢史军博士谈到了，我们在看国兰的时候，可能大多数都是白颜色的、绿颜色的，或者淡淡的一抹什么样的颜色，但是洋兰呢它有很多特别鲜艳的颜色。不过最近呢，我觉得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我发现啊，蝴蝶兰也有绿颜色的了。 对，因为蝴蝶兰的育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和产业了啊，特别是我们国家台湾，实际上是蝴蝶兰的一个育种中心。那到今天为止，蝴蝶兰的整个产业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啊。所谓的成熟，就是说我们几乎已经知道这些蝴蝶兰的亲们他们能够贡献什么样的特性 啊， 那把这些特性累加起来能得到什么样的后代，几乎能做到这一步了啊。那做到这一步以后就可以，那怎么说呢，就可以很容易的来构建出来更出色的一些品种了。这也是说蝴蝶兰市场为什么这两年越来越火。 说到这个蝴蝶兰啊，其实啊这两年越来越火的还有大花蕙兰。 对， 这大花蕙兰明显的长得和蝴蝶兰不是一个模面儿，它们都叫兰花的。 对对对对，因为世界上兰花种类太多了啊，整个兰科植物家族大概有20000种左右。 哦， 就是两万个物种，这还不算下面的这种亚种啊、变种啊，那就更不论说这个园艺学上的这种品种啊，那更多了，数都数不过来。那而且大花蕙兰又是一个非常特殊和奇葩的种类。 为什么？ 为什么说它奇葩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种，自然界没有一个物种叫大花蕙兰。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每年春节的时候买年宵花，现在很多人都热捧的大花蕙兰，我们买错了是吗？ 没有买错，我的意思是大花蕙兰是一个纯的人工造出来的物种。 那它原本是什么样的植物呢？ 它实际上有很多的物种都参与了这个种的建成，就是意思是它实际上是很多的不同的兰科兰属的植物杂交形成的啊。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比如说骡子这种物种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我们知道它是马和驴的后代。 对， 那大花蕙兰也是这样的，它可能是虎头兰、碧玉兰，包括甚至是蕙兰，就是它们之间产生杂交以后产生的这么一个后代。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花蕙兰有那么多的颜色，那么多的这个形态，正是因为杂交，所以才让它们出了这样不同的各种的造型啊，各种的颜色。 没错，没错。 而且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啊，不论是我们自己购买大花蕙兰的时候，还是说在销售的时候啊，大家会看到很多种的大花蕙兰，他们会种在一个盆里面，会做成各种各样的造型，增加我们视觉上的美感。原来他们其实都是杂交的。 对，没错啊，都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反复的不停的杂交得到这样子一个结果。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史军博士，你看啊，如果大花蕙兰是杂交而成的，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国兰和洋兰一起杂交出来新品种呢？ 这个不是说不可能，但是这个就比较难了，因为兰科植物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杂交的物种啊。那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呢？因为兰科植物它们的物种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传粉者的隔离。所谓的传粉者的隔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些花朵它只依赖于一些特定的虫子或者是动物来为它们传播花粉，这个花粉是不会传到其他的花上去了，这样造成隔离。但是它这个隔离的界限就被我们人打破了，我们人可以把这个花粉揪下来送到其他的花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造成一些比较特殊的自然界完全不存在的杂交的物种出现。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个你想怎么杂交就怎么杂交，这个就是距离太远了，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拿一个狗狗跟一个猫猫去杂交，这相差的太远了。 哎，所以应该这样说，大花蕙兰是一种幸运的产物。 对， 第一呢，它们的距离并不太远；第二呢，它们恰巧能够杂交出特别漂亮的花卉。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年宵花的市场上，大花蕙兰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没错， 正在播出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家史军博士来和大家盘点北京的四季花市，聊一聊那些漂亮的花朵，聊一聊他们所组成的那些美景。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照，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美的人最难忘，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家史军和大家来盘点一年四季北京的鲜艳的花朵。这些花朵当中啊，我们更主要说到的是自然界当中能够欣赏的那些美景。而且在做节目之前啊，我跟史军博士也特别商量了，因为节目播出呢是在月底，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呀盘点一下这个一二月份的这样的花卉，让大家能够在了解植物学的知识的同时，能够走出家门啊，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些美丽的花朵。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一月份的兰花啊，这兰花有国兰也有洋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到二月份了。二月份其实很多的腊梅都开花了，不仅仅是刚才史军博士说到的那几个地点，我们来盘点一下吧。在二月份北京大致能在什么地方看到腊梅特别多，周边的好多地方都有。 其实腊梅的栽种在北京还是挺普遍的， 对啊， 在很多小区里面都有啊。 嗯， 当然了，植物园的毫无疑问还是最多的啊。那个栽种的种类也是最多的啊。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了各种不同种类的腊梅，比如说最常见的狗蝇腊梅。 什么呀，我见过。 这个狗蝇腊梅就是听起来挺那个什么的啊，听起来这个名字挺不好听的，但是这是最普遍的，我们就经常会看到的。这个花瓣不是那么圆润啊，介于修长和圆润之间，然后中间有一个那这个叫什么呢，那是红红的一个斑块的。这样的腊梅啊，我们叫狗蝇腊梅，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腊梅。除了狗蝇腊梅以外，还有素心腊梅。 嗯， 素心腊梅呢，听这名字就比较的素雅，是吧？这个腊梅的话，它的花上就没有那红斑，整个的花是就是黄色的啊，蜜蜡这种颜色的啊。顺便说一句，腊梅，这个腊字儿啊，有很多时候被写错了啊，写成了腊月的腊。 就是啊，一个月字边一个西啊，很多朋友都写的是这样的一个字，而且大家如果去搜索什么百度等等的，都是这个腊梅啊。 对，所以不能尽信百度嘛。这个腊梅的腊啊，正字儿应该是虫字旁这个腊，也就是说我们蜡烛的蜡。 嗯 啊，所谓的腊梅不是因为它在腊月开放，那很多时候都到正月开放了，或者说暖和一点的时候，没进腊月都有腊梅在开花了。 嗯， 那这个腊字从何而来呢？是因为它的花瓣的质地像蜡， 哦， 所以叫腊梅啊，是这样来的，是虫字边的啊，以后再别写那个月字边的腊梅了啊。 原来腊梅的腊是因为它的花瓣的一个形态而得名的。 对对对。 在北京啊，其实很多朋友看过的啊，有那种特别小小的，然后也特别稀疏的那个腊梅，但也有啊，同样是小小的，可是特别密集的腊梅啊。这样的腊梅，或者说这样两种的腊梅，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这还是品种问题啊。 嗯、 那我们刚才说了，狗蝇腊梅最常见啊，素心腊梅比较少，然后还有这个柴油心腊梅。 嗯， 你听这名字也挺奇怪的啊，它就是这么起的。柴油心腊梅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花瓣有点泛着青色，然后呢中间也是有红斑的，那这样的话是腊梅比较少见，就是不是栽那么多，相对于刚才所说的狗蝇腊梅和这个素心腊梅就要少一些啊。那在植物园里面能看到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种腊梅的品种啊，当然了这三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个名字啊，不管是狗蝇也好，素心也好，柴油心也好，其实都是腊梅的这种品种啊，我们去看。也挺有意思的。 哎，腊梅啊，它是在百花凋零的这隆冬绽放，特别是下雪天的时候，如果正好赶上腊梅绽放，那个景色简直是太吸引人了。 没错。 同时呢，腊梅呢也是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种永不屈服的性格，所以从古至今啊，就有赏梅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前面啊，史军博士也说到了腊梅有不同的品种，所以啊，我们在赏腊梅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要求，或者说根据不同的腊梅来欣赏它不同的美感呢？ 这个看你怎么说呢，你的需求了你到底是去看什么啊？如果只是拍一个到此一游照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差别。如果你真的是想去细细的体验这个不同的腊梅它的美感啊，包括它拍一些漂亮的照片的话，还是应该去认真的去审视一下它的角度，因为很多的朋友去看腊梅的时候都是俯视去看啊，拍出来腊梅的这个特点都是很奇怪，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腊梅的屁股啊。为什么呢？因为腊梅的它开花，如果大家注意观察的话会非常有意思，它的花朵通常都是向地面的， 它是低着头 的，都是向下的啊。那这个一方面可能跟它保护花粉有关系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是跟它这个对抗这个季节的有一些雨雪啊这些有关系啊。那它朝着地面开放会给这个里面的花蕊提供更好的保护啊。那如果说我们都不俯下身子或者说蹲下来往上看的话，会错过很多的细节啊。我是建议大家去认真的去看看这腊梅上面它的花蕊是什么样子的。 记得在去年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嘛，去看腊梅花，我会发现啊，刚才我在前面说到腊梅我看到的大都是两种，一种呢就是特别小的花朵稀稀落落的，然后呢那儿的观看的人呢就比较少，而另外的那些花朵稍微大一点而且非常密集的就架满了长枪短炮，其实大家更加喜欢开花多的腊梅，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那是当然了，因为从视觉呈现效果来讲啊，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但是小有小的故事啊，关键是你看到没看到。 小有小的故事，关键是你看到没看到。自然界的美景很多，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长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店主，你们这儿有什么美味可口新鲜热辣的美食啊？ 蒸羊羔、蒸熊掌、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 烧腐乳、卤猪卤鸭。 停， 太没创意了， 看来得请上我们的超级主厨了。 我是支书力， 我是王国伟， 我是郭显峰， 我是胡大一， 我是谢亚龙， 我是严崇年。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饕餮盛宴。 这是开讲节目，今天呀，我们请到植物学家史军博士跟大家来盘点啊，一年四季我们在北京能看到哪些漂亮的花朵，一定要加一个前缀，就是这些花朵呢，大多都是按照自然的时节、自然的开花的这样的一个习性啊，呈现给大家的花朵。刚才说到了一月份的兰花，二月份的腊梅，那紧接着已经到了三月份了，那个时候北京虽然还冷，但是已经带着一些暖意了。 对对对，三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玉兰和梅花正是当时的时候。玉兰刚才已经说了啊，非常的漂亮啊，美艳，一点都不输于我们经常说那鸽子树拱桐啊，真的是春天里的拱桐。 那这个时间段还有迎春和连翘。 嗯， 那很多朋友说啊，你都是迎春花嘛，分那么仔细干啥呀？ 你是在批评我是吧？ 其实不分仔细也可以，反正都挺喜庆的，但是他们俩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啊。 嗯， 区别在哪儿呢？首先是花瓣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啊，迎春花是六瓣的，连翘是四瓣的。 哦，都是黄的，但有四瓣有六瓣的。 对对对，而且即便不看花，我们看的它的那个茎杆也差别很大。迎春花的那个茎杆是四棱形的，方的，然后那是绿的。 哦， 连翘的茎杆是棕色的，圆的，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大家不妨去看一下这两种植物。 嗯，还有这两种花啊，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有一种是那种像灌木的，但有另外一种啊，它是那种藤的感觉的。 那对，那通常来说连翘的个头会更大一些。 嗯， 啊，迎春花呢它更像是藤子趴在地上的，或者说趴在石头上的， 嗯， 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所以等到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去观察一下您家楼下到底种的是连翘还是迎春花。 对， 四月份最美丽的北京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已经开始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北京的花已经越来越多了。嗯，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就说到了看樱花这件事儿啊，不是所有的开着粉红色小花的都是樱花啊，那千万千万不要说指着一束海棠说，哎，这个樱花开得好漂亮，这个就露怯了啊。特别是跟很多好朋友去这样说的话，这个怯咱不能露啊。那怎么不能露呢？其实要做起来也很简单。 嗯， 这个怎么样区分樱花和海棠并不难。樱花有一个非常非常独到的特征，就是它的花瓣是有缺口的。我们去看这个樱花的时候啊，仔细去看它的小花瓣，每一个小花瓣尖端都有一个豁口。 哦， 不是人为的，这人为干不了这事儿，所以这是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了啊。 所以他们开花的时间都差不多， 嗯， 然后呢，这个花的颜色也差不多。嗯，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去看一下花瓣， 对，去看一下花瓣那个尖端有没有豁口。 哦， 啊，有豁口的，这就肯定不是海棠。所以因为海棠的这个花瓣的尖端是没有豁口的。 那这两种花啊，这樱花和海棠除了花瓣的区别以外，它整个树的形态还有叶子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区别呢？ 形态上这个很难讲啊，因为这个不管是樱花也好，这个海棠也好，它们的园艺品种都非常的多。 对， 那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形态上来讲啊，这个其实要分开还挺难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细节特征就是，我们去看它的叶子，樱花的叶子是有重锯齿的。 嗯， 什么叫重锯齿呢？就是我们看那个叶片的边缘，不是有好多小齿儿吗？ 对， 这小齿儿呢，这个所谓的重锯齿，就是在每一个樱花叶子的那个大的一个大的锯齿上，你会发现它又分成了两个小齿，这叫重锯齿，这是海棠叶子没有的特征。嗯，所以从这两个特征其实你就能分清樱花跟海棠了。 春季到来以后呀，北京呢已经是一天比一天暖和了。我们刚才呢是说到了大家比较不容易啊区分的，比如说迎春花还有连翘，比如说海棠和樱花。那下面五月份六月份还有七月份说到了这个牡丹啊丁香啊月节和荷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不再特别的详细介绍了，但是说到了这个八月的金莲花一定要来说一说，就是那底下呢是荷花，上面呢是菊花的这样的一个镶嵌组合体。很多朋友都见过，但是对它并不了解，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样一个盘点呢是尽量的说一下比较新鲜的知识。那就说到了这个金莲花啊，到底怎么回事，它的身世。 金莲花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花卉啊，相对于我们平常看到的前面的这些花朵来说，它是一种高山花卉。 嗯， 所谓的高山花卉它就要长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那像我们在北京啊，那它通常生活在1500米以上的这个山上啊，那在北京来看的话就是门头沟往西，像这个百花山啊，像灵山啊，特别是灵山的这个几个山头上啊会比较多。 多。那到每年八月份的时候，它会绽放出这个美丽的花朵啊。刚才刘莎这个形容非常有意思啊，莲花加菊花，但是实际上它跟菊花又不太像，为什么呢？它那一朵花还是一朵花。 对， 我们说菊花实际上是好多朵花凑成的。 嗯， 那它上面的漂亮的那种像菊花一样支棱起来的这些结构，都是它的这个花蕊。 嗯， 那它的花蕊也是非常多的啊，很漂亮啊。那在有些公园里面，偶尔能看到金莲花的身影，就是比较少见，因为这个金莲花，毕竟是一个高山的花卉，所以它在我们的海拔低的地方栽种的时候，并不容易栽好。 哦，它是不容易栽好。刚才我还想呢，这么漂亮的一种观赏花卉啊，而且呢，它其实呢也不是特别难养啊。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市区的公园普及？原来还是和海拔有问题。 没错，没错啊，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啊。这个所谓的高山花卉的这个像平原的引种，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哎，我想起一个方法，史军博士，如果我们家住在10层以上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种家里面盆栽金莲花了？ 这点海拔落差达不到啊。所谓的高山花卉，通常我们是指2000米左右以上的，这叫高山花卉啊。至少也是1500米以上的，这叫高山花卉。 那我们家10层不行。 对， 我们家并没有种10层啊。我是替很多家住在10层以上的朋友来问一问史军博士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即便你是住在这个国贸37朝上，这也不太够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园艺学家正在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高山花卉的引种。因为很多高山花卉非常非常的漂亮，包括我们所说的杜鹃。 嗯， 我们现在所说的杜鹃，或者说我们在花卉市场看到杜鹃，都是那种丑丑的那个花啊，虽然很喜庆，一大堆花或紫或红的，很喜庆，但是花很丑。 嗯， 但是大家千万千万要记住，这并不代表杜鹃花的家族的漂亮。杜鹃花家族的漂亮远远超过这个东西。就这么打一比方吧，好看的杜鹃花什么样子的？一棵超大的树啊，有5-6米高。树冠也非常大，上面开满了像百合花一样的花朵。 大家想“繁花似锦”那个词吧，我觉得用它来描述杜鹃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没错，没错。但是这样的高山杜鹃，到今天为止，能种在昆明已经不错了，那种在北京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就是还是刚才那话，国贸37顶上种也不太可能。 对对。 我们刚才呢是谈到了这个金莲花这么漂亮一种花卉啊，为什么在北京的市区啊没有大规模的种植的一个原因，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稍微远一点的郊区去看这样的一种美景。 对， 其实啊，同样啊，让大家有遗憾的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八月的金莲花，九月的桂花香也是很多北京人的遗憾。 对，因为桂花啊，它这个还是生性喜欢温暖一点的、湿润一点的地方啊。 嗯， 那通常来说，在长江以北就很少，就是露天种植了。 嗯， 通常都是在需要在室内种植。那我们去，如果是去上海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东西就很普通，因为大街小巷种的全都是桂花，而且一到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啊，全都是这种我们叫丹桂飘香的这种情境。 嗯 啊，但是在北京的话，这个还是挺稀罕的啊。我是在一些公园碰见过啊，他们是确实就是冬天的时候在温室里面养啊，夏天的时候抬出来啊。 对， 有这样做的方法啊。 对，虽然这个桂花小小的，但如果大家是看到那种啊特别大面积的种植的桂花，又加上它那种独特的香味，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种震撼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没错，没错。 如果要是说家里面暖气的效果特别好的话啊，史军博士，您建议这种桂花我们在家里面室内的种植吗？因为确实它的香味真的是比较吸引人。 我不太建议在家里种这个东西。 哦，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香气过于浓郁了。因为在家里面的话，特别是在起居室、卧室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的话，不太建议过于浓烈的 气味存在啊，虽然它是香的，毫无疑问它是一个香的味道，即便是一个香的味道也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我们的神经，那这样的话你的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也就是说我们去很多酒店的话，你会区分出好的酒店和不好的酒店，它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你去好的酒店，你会发现大堂非常的香，但是卧室基本上是没什么味道的。那不太好的酒店，你反而是卧室的味道很重，是吧？它为了压制很多奇怪的味道，这个卧室的味道反而会很重，所以这个差别还是有的。 嗯，我们刚才是说到了啊，八月的金莲花，九月的桂花，十月份菊花，大家也都非常清晰了。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了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留到节目的结尾跟大家来分享。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分享呢，史军博士？ 十一、十二月份我们在北京的话，就去逛花卉市场吧。因为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段啊，那不光是露天的植物园里面没有什么开花的，因为这个时间段都是在落叶子，枯枝落叶，什么都没有，顶多是你捡捡落下来的小果子啊，那可能还有一点残余，但是呢就没有什么花了。至于说温室里面嘛，几乎也没什么花，因为十一二月份在这个季节开花的植物是比较少的啊，那这个时候比较热闹的地方就也就是花卉市场了。 史军博士，这花卉市场啊不仅仅十一二月份热闹，它其实一年四季都挺热闹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了是按照这个花卉的自然的啊开花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十一二月份应该是什么花开的比较茂盛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山茶花的时间。 南方的花。 南方的花啊，那在冰天雪地里面山茶开的最好，而且它相关的它的兄弟姐妹，比如说我们喝的那个茶的茶树也在开花，我们吃那个茶籽油的那个油茶也在开花，那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很遗憾我们北京露天也见不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啊，你北京这个冬天实际上是对这些植物来说也太苛刻了，但是在花卉市场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山茶花的啊，那这个山茶花可以售卖的。对，在花卉市场上我们能买到很多漂亮花卉啊，但是有些花卉我们还是需要仔细的甄别一下啊，比如说这段时间特别流行的这个干枝杜鹃 啊， 所谓的干枝杜鹃就是那种啊打广告说号称是像枯树枝一样东西，泡在水里过两天就开花了。 没错没错，其实好像已经有了三四年的时间段了，每年一到冬天一到十一二月份的时候啊，正好刚才史军博士也说了，十一二月份我们在户外看不到什么花了，然后呢在这个温室里面也看不到什么花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商家在销售叫干枝杜鹃。 没错啊，这干枝杜鹃并不是说你插水里让它枯木逢春了，这人家本来就长这样，人家到春天的时候也是会开花的，你不给它泡水里它在自己的身上也是会开花的啊。但是这种行为呢就是说像什么，像我们小时候干一件事儿，就把好事儿的嘛小朋友把这个柳条折回来插水瓶里面，这柳条还能长啊，大概是这意思啊。但是柳条有那么强的萌发能力，但是这个干枝杜鹃并没有那么强的萌发能力。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介绍一下干枝杜鹃是怎么来的。虽然很多的销售方都说到他们的干枝杜鹃是人工养殖的，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史军博士的介绍。 对，说养殖这个东西不难养。我们叫大部分的干杜鹃实际上都是一种叫兴安杜鹃的这么样一种物种啊。兴安杜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东北还有内蒙古的这个区域。那这些杜鹃呢它们还是比较皮实的啊，好养啊，没什么不好养的，因为它们这个经过长时间的这种筛选以后对于环境的适应力还是非常强的。但是呢据我所知大规模的兴安杜鹃的人工的栽种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大量的兴安杜鹃从哪来呢？主要还是在野生种群里面的采集。那这样的野生种群采集实际上是对它的种群的更新和繁衍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